表妹接着受邀出国，我舍不拆散他们这一段姻缘，是我能想我心头之恨呐、啊。沈媒婆，你平时诡计多端，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嘛？ 哎呀呀，顾公子啊，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啊，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啊？ 这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担当。 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寄，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玉尊，文玉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今生以后，又以中秋一别，神情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枚恩爱空结百首。那小是非人员匿名另配论证，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忘旧？玉尊一字了表心意混沌，失恋情意难丢。咱们从未之间满月为门虚手，李氏秀英连生八拜，连生八拜。他们是姑表兄妹， 只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酒宴之上，姑牛面露不快之色，况且有这只玉钻未平，好吃也。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明媚女，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人。李尚书啊，李尚书，你官为尚书少家家，我望闻清歌与名声，月令神中之不断，这几次他容真名声，与他去争吵，这秋日孙杨锁门的，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哎呀，老爷，媳妇度娘有才有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老爷侬只管放心好哉。夫人进去禀告，玉空丧了爹娘心，修人不清 子受烈落上书爱在浙江书，谁知他爱白巧枝黑玉林，怪不得十里红妆两点三八八年千两百家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是这般恶毒心机太可恨，看来早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 气吞吞吐吐的，到底好不好啦？ 啊，老夫人，不是我丞相不能治病，姑爷的小姐可是不让好、啊。 是不让好？ 是啊，自从成婚以来，姑爷他还没有上过男人。 啊，丞相，可听我讲，他娶了一个小娘，夫妻还没同过房喽。哎呀，艾琳啊，艾琳啊，侬真的了昏头了侬！丞相，可侬帮我去叫伊出来。 老夫人，是哪里我不去？ 那为啥不去啦？ 老夫人，你不知道，方才我到书房里去请姑爷上楼，我还没有说几句话，他就骂起来了。要是我再去请他，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 啊！还要打侬啊？ 嗯， 小畜生都变得噶凶子呀！丞相，搿侬上来不是小家去啊？ 啊！ 自家去叫。 陈姐，你好不懂事，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小姐，姑爷他不肯上路，你连夜不在，是我经受得起。陈姐，你先去睡吧。小姐不在，我也不在，我要陪伴小姐。陈姐。 去 快进屋！我 听话，起来，起来。 官人， 哎呀，读书读书读会那个读，去啊，去玩个梨啊！好羡慕啊！阿玲是个书呆子，不懂道理的，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那么还不要我去的， 媳妇送婆婆。 不要送，不要送。哎呀，阿玲，侬做啥啦？ 孩儿想送母亲， 非要侬送。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侬帮我手动。哎，坐一下，来来来来来。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不错，让我管住个门。 母亲，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 叫我关门，不要上锁。 哎，侬倒是提醒之我了。 家有远亲，父少母，小子眼神最得度。 Oh. 官人，请用茶。 好在啊， 伯公，官人不去，那媳妇我也不去了。 哎呀，媳妇头娘，离家只有侬一个人，没有外宾不回去，还得那娘要发放心的，还不阻止侬做官回去好在，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辰光不早，快点动身。 伯公 啊， 那媳妇谢谢你封外宾母亲。 哎呀，好媳妇，俺不阻止了，只管放肆我在城下叫王府白叫去。 十分钟为自己莫要为门续手。对了，之前曾经的回族娘家分明是与顾朋友有一在心。这 启禀老夫人，轿夫美丽，请少夫人赏酒。 这下岂不是得其受罪，倒便宜了这个奸人。 儿啊， 娘身边多住几日，由为娘照顾，好好养些身体。哦，春香，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 是，夫人。 李夫人，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请少夫人亲自出用。 儿啊，想你刚到娘家，眼色怎么就有书信来了？ 母亲，用女儿插手。 Thank you. 你到恩赐里修因你今日为尊娘家门，我要你冤家去冤家为不许留死到提名，死杀今日不为了你从此修香进王门。 儿啊，眼线索性到来为了何事？ 母亲，贵人来信必毕，请伯伯你老夫人自封，贵人多说要我做伴，故而叫女儿随家回去。 哎，儿啦，你今日回来都在几月少在半月，哪有谁叫委屈之理。哦，得为娘写信一封，叫严西也来同知就是了。 母亲，母亲，其实官人他有书信到来，想必家中定有要事。母亲，今日放女儿回去，改日再来是我娘亲。 儿啦，你嫁到王家只有一月，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 娘，听婢女儿不孝好人，独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我夫妻恩爱同作伴，送堂提着我称他的心。 你夫妻恩爱娘高兴，这是你谁家委屈不亲情，秀英儿啊，你别徘徊几日，我亲自送儿到王门。 母亲，你今日放儿回家去，我改日再来报娘亲。 哪有女儿满月回家动着委屈的道理？要是被乡邻知道了，不是你女儿的不孝，要怪为娘的不好啊。为娘只留你只一笑，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门。 母亲，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受一笑呢？ 此次说来，为娘你流泪一笑都流泪不止。 母亲，女儿今日不为，只恐负气受。 哦，流泪一笑是要爱你负气受。 不。 此事说来，你一定要委屈。同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 母亲， 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 母亲，娘。 Bye.

人心比难外为娘啊娘同死归王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君红太师爷恩遇殿下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我当街冤世上音乐要平美真，我恰可人意写美卷，妹们胆小真邪恶，恰不见秋香美若卷，世人一到江开地，天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如此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不， 荆棘围路写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最后一步要找得娘。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冬夏最近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唱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花香。有情那人，月老祝我说愿上，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Thank you.